瑞士法郎0.925，加元1.337，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41美元，卖出1882.4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越来越多人做网络红人，即是 KOL， 在世界各地的老友记又有没有这样做呢？一起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中意上網的朋友都可以見到，現在就不單止是我們說年輕人很多網紅，我們很多的老友記其實都有很多的網紅的，即例如有一些網紅就是專業人士，可能他退休之後他有一個公眾號，很多人去關注的，即例如我們大陸有一個講軍事的很出名的專家叫做張召忠的，中意佢嘅人咧就唔單止係老友記啦，甚至好多嘅年輕人其實都非常之中意佢嘅，因為咧佢哋自己嗰個公眾號入邊咧，佢哋講好多有趣嘅內容，就唔單止係話我係只係講軍事，我就係講軍事方面嘅嘢，佢又講好多關於人生嘅道理啊，或者佢自己嘅經歷咧，咁所以都好吸引人嘅。 地球村長，香港電台第五台製作。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拍摄短片各施各法， Suki 自己有咩招数？ 即可能有阵时啲 YouTube 片咧，我就要对住镜头讲咧，其实我要讲好多次嘅，我都觉得有啲辛苦。即我中意系可能拍啲风景啊，影下食啊、玩啊嗰啲，之后后期再录 VO 咯。 想认识多啲呢一位俾人形容为高瘦靓长嘅 Suki， 记得留意收听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喺文化新星道当中请嚟蔡玉平。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接住刚刚咧就系李伟图嘅《越夜越精彩》，咁啊完咗之后，新闻之后就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五点新闻之后 系到六点半钟嘅时间咧，就是、我哋呢个逢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有嘅清晨爽利。不过喺星期一至五会系15台联播，礼拜六咧就系、是、第5台播出嘅。今日咧就是、星期二啦，喺九月份嘅尾声啦，9月29号，农历系8月13，星期二嘅清晨。每一首歌呢，其实个引子呢都好重要啊。引子就是吸引你去听嘅前奏，带俾你一啲思绪投入歌声中。泰迪罗宾，这是爱。 这是爱，似咒，他招怕骤然失控。艳阳下有若灵犀与暗地两相同，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处，以那春风。似咒，他招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怒，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望返。花也在含笑，怎寻觅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早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着大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好多时咧，你喺街道行嘅时候，咁有啲铺头咧都会播放住啲歌啊，或者音乐都有嘅，特别系一啲时装店咁样样啊。寻日行嗰个街嘅时候，一经嗰、那个，佢又唔系一个铺头嚟嘅，咁啊似系再入啲，或者系甚至乎楼上嘅一啲咁饮食嘅地方。不过佢有个喇叭向住吹外边咧，就好大声啊！嗰啲音乐一听，咦就咁，即系已经系好熟噶啦。是有吸引力的。咁我头先都话啦，一首歌吸引你听呢，其实个引子呢非常之重要。我哋呢播歌嘅主持人呢就会利用到个引子嗰度呢，係再讲少少嘢。

Vivian 周慧敏呢首最爱。早晨啊，时间5:19啊，中秋节都嚟紧啊，大家依家希望咧就系月色明朗啊，唔好有啲什么啊天气蒙查查，影响个天空唔靓，而睇月赏月都唔靓，同埋都唔好落雨咯。落雨咧就你又出唔到去，或者有啲人中意去海边啊，去维园啊，或者上山顶去赏月。希望呢几日天气都好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系、是、有一道广阔嘅低压槽咧，会喺未来嘅一两日为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接近周末的时候稍微增强，广东沿岸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一般东北季候风会在下周初抵达华南，而该区天气会稍凉。今日呢，我哋香港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局部地区嘅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哦，未来一两日都系真系接近呢个中秋啦，听日都系迎月嘅时候啦，咁啊，接近周末期间咧，骤雨会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嘅。呢几日天气预测咧都系有雨点，不过有阳光到。星期五六部分时间都有阳光，礼拜日就较为仲好啲添。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走崎岖险境，啊，不见朗月。 想，理想是和平。 关正杰的星，希望这几天的天气好好啦，赏月月色明亮，周围都有些星星相伴。是的，过什么节日呢，就希望能够投入那个气氛。早晨啊，时间眨眼又了五分钟到，我们会有另一节的新闻听到的。 I was as wrong as I could be To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I'll regret that move for as long as I'm living But now that I've come to see the light All I wanna do is make things right So just say the word and tell me that I'm forgiven You and me, we're gonna be better than we were before Looking back now, it seems so clear I had it all when you were here Oh, you gave it all and I took it for granted But if there's some feeling left in you Some flicker of love that still shines through Let's talk it out, let's talk about second chances Wait and see, it's gone 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 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政府下季推出两幅市区住宅地，包括重推山顶文辉道豪宅地，一拆为二招标，以及启德一号地盘住宅地，两幅地合共可兴建630个单位。港铁黄竹坑项目亦都系下季招标，连同私人重建发展，下季预料可供应2780个单位。原本今季推出的中环海滨商业用地延至下季招标。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解释，采用双信封制度，招标文件复杂，需时处理。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民阵上诉，维持警方反对民阵发起在10月1日的游行。警方欢迎裁决，又说当日会部署足够警力，呼吁市民不要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受禁群组聚集。保安局说，留意到有人在网上宣称不会理会游行是否获批准，会继续参与游行，并鼓吹使用暴力宣泄诉求。政府指出，有关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宁，触犯的罪行可判长期监禁，针对任何违法行为，警方会采取果断行动。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批评当局一直叫港人习惯疫情新常态，唯独游行集会无法如常举行，认为情况荒谬。他引述警方在聆讯时引用主题乐园登记入场人士为例子，担心政府未来会要求港人实名参与游行，进一步打压香港人表达自由。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认为，纽约时报有关总统特朗普债务的报道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又说公众应该知道特朗普欠哪个人的钱。波洛西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暂时不清楚债务人是哪个，债务是否涉及其他国家，可能对特朗普产生影响，形容这个是国家安全问题。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特朗普集团多项生意亏损，特朗普面临巨额财务压力，几亿美元贷款中大部分将在4年内到期。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一处民居遭火箭炮袭击，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军方在声明说，两回黑秋沙火箭击中并摧毁机场附近一处住宅，造成3名儿童、2名女子死亡，另外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说，火箭炮是犯罪集团从机场附近发射，总理卡迪米下令展开调查。另外，据内政部官员透露，巴格达市中心6区的边缘区域早前遭到一枚黑秋沙火箭炮袭击，未造成伤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84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1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4，瑞士法郎0.925，加元1.337，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19美元，卖出1,88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是逢星期二呢都有他的健健康在星辰，就是在中医学的角度或者一加上一些现代医学的角度去讲一些病，大家去留意一下。咁啊，上个星期就开咗咧，就系另一个嘅内容，都系属于系更年期里边出现嘅五心烦热，就上次讲咗啦。咁啊，今日咧都会继续噶。现时室外温26度，今日最高28度。咦，见到啲温度最高嘅都降低，大家留意啦，秋凉啊！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世间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 只不觉不觉不觉咁不知不觉之间咧，日复一日嘅时候，而家已经嚟到系就嚟中秋节嘅时候咧，天气咧都会开始系觉得稍凉噶啦。咁呢一啲嘅中秋夺暑之际，大家要更加紧紧记住要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咁而家其实可能嘅病痛啊少咗，因为我哋每日咧都戴住口罩。以前戴口罩就系感觉。直情系一个印象就系、是、啊、哦，你唔舒服啊，病啊，咁样咧就戴住口罩。但系而家我哋已经系习惯咗啦。经过喺即系今年系喺二三月嘅时候一路开始吓有呢一个嘅 疫情啊，这个病毒之后呢，大家一路就戴住口罩，到到今时今日，每一日我哋留意住有几多个吓个案呢，有几多件即系呢个情况又有啊咁样，每一日都听住嘅数字，希望啲数字系会低嘅，但系咧系已经惯咗咧个常态啦。都会关心，但是如果突然之间是很多的时候呢，你就会是要再醒觉了。一路低的时候，但是又没有掉以轻心。总之呢，你都是习惯地。就算将来什么情况可是吧，有些人会想着口罩都是戴着照戴了，这个都是真的生活常态了。如果在就算一切都是安然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都会觉得在人多的地方呢，特别是搭港铁的时候，这么多人对着的时候呢，就更加要戴住，因为隔离嗰个如果有啲咳咧，你都即系可以避到。搭 lift 嘅时候又系喺啲好繁忙嘅时间嘅时候咧，哇！啲 lift 咧逼到啲人啊入得一个得一个，到嗲一声嘅时候咧，系觉得尴尬咧，先至翻翻出去。嗰啲情况咧，虽然个搭 lift 嘅过程唔会好长，但系当大家好似喺一个密闭空间嘅时候，相对嘅时候又冇人敢出声。有一声咳的时候呢，你都好惊，想掩住个鼻的时候，手可能又喐唔到。咁戴住个口罩呢，又的确呢又俾到自己一个安全感。如果係喺搭地铁嘅时候，你坐喺度睇下书又好，打下机又好，隔离嗰个咳呢你都会好即係罩忌，因为太近嚟。咁但係而家呢，就算隔离嗰个咳呢你都觉得好少少，最多你就再侧啲咁得，起码咧都有个好似个金钟罩咁保护你。嗰、那个咧就系口罩，喺呢度咧就发觉个口罩安全。但系去到如果系郊野嘅地方啦，人多啦，行下山咧，你真可以俾自己唞下嘅。 人下的秋思翩翩，是啦，秋凉啦，告诉我们听，那么春夏秋冬在个感觉上你就知道季节的转变，我们怎样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中秋时分啦，咁啊，大家赏月之余都要留意一下，系咪即系个感觉系秋凉啦？咁啊，又有呢、这个可能落叶嘅出现啦，多数都会有噶啦，有红叶啊咁样。咁总之不能忘记，不能疏忽嘅就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年中秋赏月的最佳时机其实就是中秋节翌日在凌晨五点钟，即是清晨爽利出现的时间是最靓的。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牵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歌曲名字《爱如潮水》，同我哋唱嘅就系蔡淳佳咁啊。 原唱咧嗰、那个系一个男士啦，吓张信哲系冇错啦。咁头先咧就系女声唱，咁所以各人嘅声音啊，即系男同女当然唔同啦，或者跟你自己嗰个嘅经历啊、性格咧去演绎啲歌，你都唔同噶。头先讲起话赏月啦，赏月咧就系天文台就公布啦，今年喺满月嘅时候啦，即系月满满系最靓嘅时候。中秋梗要上是月满月圆的啦。就是中秋节的翌日的凌晨五点钟，就是翌日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正日就是星期四嘛。翌日是星期五的朝早凌晨的时间出现。而在正日的时候呢，最早的时间是六点到，是晚上六点到出现。再清楚一点，就星期三呢就是这个盈月啦。月出的时间就是在下午五点零钟的时候。咁而系上中天嘅时间咧，就喺十一点零嘅时候啦。月落嘅时间就系第朝五点几，去到呢个星期四正正嘅中秋。月出嘅时间啦，就系月出话最靓嘅时候，就系下昼六点零八分嘅时候啊。当然希望天色好啦，唔好落雨去配合我哋上月啦。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轻轻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夜清静，像梦一样，那甜蜜怎能相忘？细雨又在耳边荡漾，怎不叫我回想？我怕见那月亮光，抬头把窗帘拉上啊。心儿醉，心儿慌啊，月想起 陈芬兰啊，咁大家都可能有啲新一代嘅唔识啊。陈芬兰系以前都系一位红歌星之一，佢刚才有歌叫做《月光小夜曲》。1982年嘅作品《花艇小英雄》，男主角之一系刘德华，主题曲系李隆基呢首。 年轻的小伙子每爱谈梦，我有才为谁用？受够了屈。宁愿放松，管他吉与凶。成长中小伙子创美梦，不惊雨不怕风。旧世界新世界任我冲，不分西与东。优 谁愿困浅水中。年轻的小伙子每爱谈梦，我有才为谁用，受够了屈够了愿放松，管他吉与凶。成长中小伙子创美梦，不惊雨不怕风，旧世界新世界任我冲，不分西与东。有惊醒少年梦，叱咤因失意天生必有用，游龙谁愿困浅水中。 遗漏关键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孟晚舟在华为和伊朗的业务往来上没有向汇丰银行讲大话。律师又指责加拿大和美国当局2018年12月孟晚舟在温哥华过境时串谋搜集证据，并在没有律师在场之下盘问孟晚舟，侵犯他的权利。今次聆讯是决定法官是否接受辩方的说法，预计历时五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是1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584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1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25，加元1.337，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85美元，卖出188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哇，好多美食啊，又有月饼，又有羊肚，过完这个中秋节啊， 人人都同我一样变成肉兔啦。不过我是指你哋一个二个都变成肥咗嘅肉兔啊！我跳，我跳。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已经准备好自 fit 自健嘅羊肚碌柚啦， 自靓自潮嘅环保灯笼亦都准备好。 啊，会唔会有一个自情自性嘅嫦娥陪我呢？ 前辈，自优米嘅健康月饼亦都新鲜出炉啦！ 自叻自醒系你啦，赏月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钟， 有趣空间，袁翠霞、 周以玲， 仲有我张伟基，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在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在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讲起厕所，好多人觉得臭气熏天，唔多想讲。 咦？ 不过有国家竟然当佢神咁拜，甚至将厕所变成旅游景点、电子游戏同酷实老婆嘅法宝，就连盖茨对厕所都好有兴趣。 微软创办人标基，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历史二三事，同你讲下厕所的演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啲一路。好早起身听到而家，又或者有啲啱啱起身都唔定系嘛？咁啊呢排都繁忙翻啦，啊学生哥咧逐阶段啦，咁啊翻翻学。上个星期三23号有一批啦，咁啊今日29号又另一批啦，就中二至到中四嘅同学咯，同埋幼稚园嘅幼儿班同埋低班咧，都今日咧就翻学啦。咁就吓应该系啲细小朋友嘅仔咧，就妈咪爹哋咧都要一路教育定啦，系啦，好耐都冇翻学咯，系咪好挂住翻学，好挂住啲同学仔啦？咁可能佢会容易起身啲啊，咁然之后又教点样去适应翻，真系一段长时间冇翻嘅时候咧，去一个环境咧，就算大人咧都可能都有少少紧张啊。如果你去一个陌生嘅环境系啦，咁但系都好快适应。不过小朋友咧都唔好睇小佢，其实佢哋都好快适应，见翻自己熟口面嘅同学仔咧，好快咧就系熟落翻。但系记住提醒佢哋唔好咁热情揽揽石石喎吓。咁啊，相信翻到学校咧。教师们咧都会提点嘅，一定啦。时间6:12啊，差唔多。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啊，有骤雨，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嘅。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是。 崔兆汉博士，他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亦都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啦，崔博士。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哇，咁啊，话咁快又一年咯、哦。我所指嘅咧就系八月十五是中秋啊。 后天就 系 啦。 系啦，今日星期二，后天咧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亦都系呢个国庆日子。咁啊，所以嗰日咧，大家真系有一个假期啦。 我哋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啦。 我哋继续咧就系讲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嘅五心烦热。上次五心烦热嘅第一集咧就讲咗好几个症型，咁今次都会继续。但系未讲之前咧，我哋又再听听崔博士嘅金句先。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补肾气。 嗯，上次就话其实呢个五心烦热都好几个症状，或者系阿崔博士可以再简述一次先啦，嗬。 系啦，我哋提出咗有阴虚、血虚、金积脾虚、邪伏阴分同埋火郁，有五个症型嘅。 嗯， 咁喺上一集咧，我哋就系讲阴虚症入边咧有肺阴虚、肾阴虚同埋肝阴虚，咁啊交代咗噶啦。仲有另外嘅四个症型咧。今日再继续讲落去， 系咁啊！即系由阴虚之后咧，就到第二个系血虚啦。血虚系点咧？吓， 多数咧都系由所谓心脾两虚引起嘅，同个肝咧亦都有关系嘅噃。 嗯， 简单嚟讲，我哋个脾咧就主运化水谷精微，即系话咧运化啲水液电解质啊、营养物质，亦都负责吸收啲营养物质嚟制造我哋身体嘅精血嘅。咁而个肝咧就主藏血，佢可以调节身体血量啦。而家肝脾受损咧。就会影响咗佢生血，即系造血啦，同埋藏血嘅功能。 嗯， 以致就血虚啦。血虚，血量唔够啦嘛，我哋就话血不养心，咁啊造成心虚啦。 哦，咁通常嗰啲症状系点嘅咧？ 会见到咧午后零舍热嘅，一到晏昼咧手足心就热啦。咁啊劳累咗之后咧就更加明显嘅。 嗯， 不过咧面色又苍白，好似贫血嗰啲色啦，冇气冇力啦，都唔想讲嘢啦。 嗯， 胃口又唔好嘅。咁呢啲都係脾虛症狀，咁仲有咧心悸啊、眩暈啊呢啲心虛嘅症狀嚟嘅。 係咁啊，呢個情況之下，中醫會點樣醫啦嚇？ 我哋就要調肝健脾，補埋個心啦。主要用一條叫補肝湯，個成分有當歸、川芎、白灼、熟地、酸棗仁、木瓜、甘草。咁呢個咧主要係補下血嘅。咁仲有四君子湯啦，補氣嘅，黨參、雲苓、白術、甘草啦。再強啲可以用補中益氣湯。有北芪、白术、陈皮、星麻、柴胡、党参、甘草、当归，咁中医临床上咧就会加减运用补气补血噶啦。 系啦，嗱，就崔博士你就话中医临床上加减呢、這个就梗系交翻俾中医做啦。 系啦， 我哋自己咧就唔识呢样嘢咧，就唔好自己去加减啦。都系有咩事咧，就请教翻中医去做吓。 对嘅。 好啦，咁第三点系咩咧？ 金积脾虚， 即系点啦吓？ 咁主要咧就系小朋友嗰度嘅情况嚟嘅。咁嘅原因咧有幾方面嘅，飲食即係唔得協調啦，咁有時咧就餓咗好耐都冇嘢食，有時咧就執到佢食到好飽，咁亦都有啲小朋友咧揀緊擇食啊，咁咧就係有厭食症，或者咧有寄生蟲脾胃虛弱造成嘅。嗱，講起寄生蟲咧，我諗起一樣嘢喎，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有一隻廣告歌啊，賣一樣嘢咧。就是一间公司的花塔饼，有几句歌词是这样讲的，肚大颈病细，咬手指流鼻涕，那这个花塔饼呢就健脾兼去积，提神又开胃咯。 你这样讲起我又醒起，好像都是有听过下这些广告，同埋呢其实他很厉害，那几句歌仔呢已经讲出了，其实呢这个症状这小朋友是很不健康的。 主要的症状其实还有的，譬如说我讲五心烦热嘛，这些金积脾虚的小朋友都会见到手足心热，面黄骨瘦啦，头发光光乎乎咁样嘅，头大颈细就头先讲咗啦，咁啊胃口唔好啦，肚胀肚大大咁，大便又溏，咁啊有时屙出嚟啲嘢咧都未消化嘅，瞓觉梗系瞓得唔好啦。 系嗱，咁头先你讲话嗰啲花塔饼咧，而家系咪应该冇噶咯？嗬， 因为而家咧都已经香港好少小朋友会生虫啊，或者有呢啲金积病嘅， 同埋都可能即系要跟翻现代啲嘅做法咁样，好，咁而家嘅中医如果见到呢个情况咧，又会点样医啦？ 吓，咁啊治法就叫理脾消筋，最简单咧用一条叫七味白术散。嗱，入边咧有七味药嘅，人参、茯苓、白术、木香、霍香、葛根同埋甘草。 又是加減運用啦。 是，大家記住就聽你的中醫師去加減運用，開給你吃下。 是啦。 嗱，咁講咗呢幾個症型咧，就係有上次的陰虛啦，今次講血虛同埋有金積脾虛啦，仲有 嘅 喎。 啊，仲有嘅。不過因為今日咧，我想講一個在疫情下咧，我有一個朋友的經歷啊。我覺得值得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那兩個證言留下次再講。 那現在就先聽你的朋友的故事先，是不是？ 是， 即是他的經歷在這個疫情之下怎樣呢？ 我們講更年期這三十幾集的期間呢，正正呢就是新冠肺炎呢一直流行緊，都未平息過。 哇，你提起三十幾集，即大半年了。 大半年了，剛剛好，一波又一波去到第三波了現在。嗱，我个朋友咧就系我而家学紧画画画班嘅一个同学， 系、 一位女同学嚟嘅。 阿崔博士咧就好勤力啊，工作忙之余仲不忘系继续学紧你中意嘅嘢，就系学画画。而家已经去到你就嚟开画展咯，系嘛？ 系睇下先啦，多数咧同老师哋同埋啲同学一齐咧就合作。想開一個小型畫展，不過都要睇疫情。如果可以嘅話咧，年底或者11、12月嗰陣時咧，就成事嘅。 係，崔博士真係好勤力，同埋咧就係更加發掘到你嗰個興趣，亦都越嚟越濃厚嚇。 係啊，花好多時間畫畫而家。 嗱，咁啊講翻話你嗰個畫班同學啊，佢嘅情況點樣啊？ 因為佢唔介意開名，所以咧。可以講埋佢嘅名字，就是、黃素嫻女士。 係 啊，呢位其實係一個博士嚟嘅，一個教育學嘅博士學位嘅。咁我哋簡稱叫阿 D。 好啊， 呢、這個經驗咧就係由佢提供嘅。佢原來咧就寫咗份英文稿，諗住咧喺英文報章嗰度咧發表嘅。 係， 不過我睇咗之後，哇，好有意思喎、啊！咁、呢個經歷。我不如咧譯成中文喺度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嘅。 係，咁啊點樣樣咧？佢嘅經歷 嗱，佢有個題目嘅，譯咗就係叫做餐飲業的新議案，一半措施是不切實際的。 哦，即係同我哋飲飲食食有關嘅，係咪佢可能有一次去到一個食肆嘅地方，見到啊有啲感受去講出嚟咧嚇 ？Bingo， 俾你估中。咁咧，佢因為喺屯門嗰度咧，佢有親人喺度住，所以佢時時喺屯門出入。有一次咧，佢就同幾個朋友咧，就喺屯門一間典型嘅港式茶餐廳嗰度食午飯。 係， 佢係從來未去過嘅。不過近住佢喺屯門做嘢嘅地方，咁所以咧就去嗰度食午飯。去到咧見到啲侍應咧都戴曬手套，咁喺佢哋入門口嘅時候咧又度體温啦。咁佢哋一入去就覺得，咦？呢間嘢都幾注重健康嘅喎，個健康意識幾好。 咁而家呢啲都係指定動作嚟㗎啦。 佢咧本來咧諗住，哇！中午咧一定好多人食飯㗎啦，所以幾個朋友就提早，不如早啲去啦。係啊，點知咧適得其反，因為原來咧。在附近做嘢嗰啲工人咧，個個都咁諗，個個都提早嚟食午飯。 所以佢去嘅時候，原來都一樣多人。 哦，塞滿人噶啦。不過都有啱啱有台，咁個侍應就帶到佢去一張咧台上邊啲食物殘渣都未抹走嘅。就嗌地等一等。咁當然佢哋唔介意啦，因為知道人都要咁等噶啦。至少佢哋唔使同陌生人搭台啦。好啦，但係企喺度等嘅時候咧，睇住個侍應啦，點樣清理張台咧？第一，其他台嗰啲食客咧，個個都喺度食緊飯噶啦。好多人都飲緊一個例湯，就攆緊咧例湯，原來係雞腳湯嚟嘅。 係咁啊，有攆骨啦。 攆骨一攆完啲骨就吐曬喺台面嗰度。 通常茶餐廳嗰啲 都係咁 啦，係咁啦嚇。 嗱，咁啲客人食完，有啲起身埋單走人啦。咁啊，侍應啊，即刻咧就拿一條毛巾。咁就去抹咗嗰啲雞腳啊、雞骨啊嗰啲咁嘅嘢嘅， 都係啊！佢係做緊佢應該要做嘅嘢啊！ 係啊，咁佢戴住手套做嘅噃。 係。 咁不過咧，佢哋一路睇住佢用嚟抹嚟抹去都係用嗰一條毛巾。 係。 每張台都係用嗰條毛巾。仲有咧，有時仲順手拎起嗰啲醬料嗰啲樽啊，抹下添。 哦，哇！一條布抹曬所有嘢啦，真 係。係啊。咁跟住咧，因為佢哋等緊嗰張台啊。個侍應咧又攞住同一條布咧埋嚟清理佢張台喎， 即係仲要抹曬其他嘢之後，就再嚟抹佢哋嘅台面啦。哎呀！ 抹完咗咧，啊坐啦，咁跟住就將嗰條布咧就放喺個服務台上邊。然之後咧入去咧攞例湯嚟俾佢哋啦，呢個例湯就係雞腳湯啦。 係。 咁佢哋又睇到另一個侍應咧，又拿起服務台嗰條布咧，又去清理第二啲台椅嘅。 哇！即係冇第二條布嘅咩？即係見到方便啊，可能 順手咧。 係 啦，嗱，咁佢哋好精噶啦，即刻又噴酒精啊，又清理台面，又攞啲自己啲紙巾嚟抹餐具啊，咁咩坐低啫？好快咧，個例湯就送上啦。哇！佢睇住個侍應捧住兩碗例湯，兩隻手嘅大拇指咧，連埋個手套啊！ 浸喺湯入邊嘅。 哎呀！ 哇！於是佢哋不斷咧耍手擰頭，唉唔使啦，唔要唔要，但都搬咗埋嚟啦，就擺喺前面。你敢唔敢飲啊？錢 我梗係唔敢啦！我見到已經覺得好恐怖、好核突啦。就算你有手套整住，其實手套都污糟噶嘛。 係啦，係啦。跟住咧，啲餐就捧埋嚟，佢都冇曬胃口啦。佢就只係咧喺中間撩幾羹食咗就算了。 因為驚側邊嗰啲其實都係污糟。 係啊，驚又掂到啦，同埋一路食一路諗住嗰條布入邊啲口水啊、醬汁啊、雞腳啊，冚唪唥咧啲味道都落曬去。 哇！阿崔博士，你形容你嘅朋友呢個嘅經歷咧，如果係我咧，我起身走噶啦，應該。首先，其實我食嘢咧都揀地方，茶餐廳我都係去，但我要起碼坐得舒服啊，唔係好污糟邋遢嗰啲。如果是去到咁嘅情况，我都真的走人了，我宁愿去买个面包算了。 咁喺呢一刻咧，阿 D 就意识到，其实啲侍应戴咗手套咧，一全系保护自己嘅啫。第二可能做下样，就唔系我嚟保护客人嘅。 系。 嗱，咁佢事后系有啲感想嘅。 嗯。 佢话大多数香港人咧，其实都接受咗呢一种咁嘅快餐饮食文化噶啦，系咪啊？咁而家新冠肺炎再度一路咧，一波又一波嚟威胁。 嗯。 咁佢就話：政府當局係咪應該加強市民啊喺呢啲餐台飲食上嘅衞生習慣呢？同埋咧喺食物製作同埋提供服務嘅過程中，係咪應該有更加好嘅健康意識呢？嗱，如果嗰啲飲食供應商啊，或者咧餐廳老闆等等咧，繼續都係放軟手腳，總有人嚟係咁噶啦嚇，佢覺得好唔負責任啦，同埋咁樣做係好自私嘅。咁你點樣防疫啊？你都可能會失敗。 咁所以咧，作為老闆咧，就呢個功夫自己要做啦。你想啲客人會一次又一次嚟幫襯你咧，你就要整好你自己嗰間餐廳嘅衞生文化先。 係啦， 哦，係咪啊？ 你政府不斷因應嘅疫情需要，又有限聚令，又有限住啲食客嘅數目、啲台嘅數目，仲要距離等等。 嗯。 咁你維持幾耐咧？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面还有很多很有诚意很有责任感的餐厅老板呢，是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的。对他们是不是不公平呢？ 即如果一下子万一有什么事发生，又说要停的时候有很多限制呢，那么那些守规矩那些就比较无辜了。 就做足功夫 是、 一样要受罚。 咁所以咧，就呢度咧都希望咧餐饮业嘅朋友啦，听得到嘅话咧，都反思一下先。如果你平时系好似头先嗰啲咁嘅做法，啊，当然可能佢哋会话：，唉，我哋系咁噶啦，咁多年嚟都系咁啊，你唔中意咪去第二度食咯，或者佢会咁都唔定 嘅。所以呢个意识系要改善，所以佢有个提议嘅。 嗯， 嗱，佢就话为咗确保咧，我哋出去食得安全，我哋就唔能够咧单单依赖停止食肆提供服务或者限制餐台数目等等啦。 系。 同時咧，都應該徹底了解呢個疫症蔓延嘅一啲深層次嘅原因，或者咧係一件好小嘅事，但係咧可能一個好大嘅原因。咁佢哋話，佢就相信啲食物咧喺佢哋處理嘅時間同埋送到我哋面前嘅呢個過程咧，都係好重要嘅。 係 長遠嚟講，佢有個建議係好好嘅，政府都可以考慮啦，趁住呢個疫情嘅機會推出一啲強制性嘅公共衛生課程，從而咧提升餐飲業他们的卫生水平了。 咁啊系，即系好多嘢你都系训练出嚟嘅。 系咯。 训练咗你有呢个意识嘅时候，大家跟住咁做咧，但其实最终嘅都系你会益翻俾自己噶嘛。你人人都健康嘅时候，你都会健康咯，嗬。 唔单止健康，成个社会嘅气氛好咗，经济亦都自然咧就会上升翻啦。 系啦，你可能会发觉咦，生意好过以前添，因为你守得住嗰个卫生啊嘛，嗬。吓，咁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经历吓，咁多谢阿崔博士，你嗰位阿 D 啊嘅朋友所提供嘅一个真实嘅故事。 佢系从事教育嘅，仲系几间幼稚园嘅校长嚟嘅。 咦，咁好嗱、啊，起码佢应该会系教嗰啲小朋友啊， 系啦， 即系由细做起啊嘛，嗬，卫生嗰方面都系啦。 所以你睇到佢嘅感想提议咧，都系从教育角度入手嘅。 是啊，其实很多嘢都是要教出来的，大家要听教啦。 没错。 是好，唔该晒。好啦，跟住呢有啲咩汤水提供俾我哋啊，崔博士。 今日呢就是提出一条海参瑶柱豆腐羹。 嗯。 一个食材嚟嘅啫。两人量。个材料呢就一条海参啦，干瑶柱50克，或者你适量啦，你鍾意食几多搭多啲啦。 嗯。 滑豆腐两块。再讲一次，一条海参干瑶柱50克。同埋兩件滑豆腐， 係咁點整咧 嚇？洗淨材料啦，乾瑤柱咧，仲用啲熱水浸軟咗佢啦，將佢搣開咗。 嗯， 浸個瑤柱嗰啲水咧，留翻喎，有味嘅噃。海參咧浸發咗之後咧，就除咗啲內臟，將佢切成一條條啦。咁滑豆腐咧就一塊塊切開咗佢。 用浸過江瑤柱嗰啲水咧，再加水加到四碗到， 嗯， 將佢先煲啲海參，煲佢十分鐘，淋咗啦，再加埋啲滑豆腐粒落去，同埋瑤柱一齊滾咗之後咧，你中意揀少啲胡椒粉或者用啲鹽調味咁啊飲得噶啦。 咁呢個豆腐羹有啲咩好處咧？嚇，崔博士。 嗱，我哋逐樣講下啦。江瑤柱味甘鹹平性嘅，而海參咧味鹹温性嘅，兩樣嘢咧都補腎益精。而且咧都有滋陰嘅功效，可以用於咧一啲叫虛勞啦、累瘦啊嘅人咧，瘦瘦弱弱嗰啲啦，同埋有元魂啊、盜汗啊咁樣嘅。而豆腐咧就係味甘涼性嘅，咁咧就係黃豆製品嚟嘅啦，可以健脾利濕、清熱解毒，夾埋咧就可以咧補腎益精同埋滋陰潤燥廉汗啦。 嗯，好，咁啊多謝曬崔博士你提供下。咁啊下個禮拜咧，我哋會再繼續講翻呢個五心煩熱，就係更年期嘅男女都有可能出現嘅情況。咁下個星期二見啊，崔博士佬，中秋節快樂嚇！ 大家咁啊， 拜拜。 情話機啊機，春意飛啊飛，誰在挑？可惜你呀你，错不该当我后备，望着满园灯照你绝美。 明月美呀美，似桂花好艳丹飞，谁在窗呀窗，忽览春意笑画眉，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行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残花好年月弯弯不挽把戏。 任贤齐、杨千嬅合作的一套电影《花好月圆》里面的歌曲《花好月圆夜》，结束我们今朝清晨省理节目。听日星期三呢，有雷洪德博士讲下什么是野外医学。听朝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油麻地宁波街捣破一间怀疑无牌酒吧，拘捕24人，检获大约420支酒精饮品，总值大约57000元。被捕人士包括一名47岁本地女子，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另外15男8女，年龄介乎38至64岁，就涉嫌在没有领取牌照的地方饮酒被捕。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本港昨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本地感染，都是同早前个案有关联。最年幼的患者是1岁男童，住在何文田红兴阁。另外2名患者分别是住在马鞍山锦龙苑龙耀阁的43岁男子，以及住在屯门宝田村六座的42岁女子。7宗输入个案中，包括一名在湾仔帝盛酒店隔离的抵港菲律宾女子，其余分别来自阿根廷、缅甸、乌克兰、印度、法国和英国。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尽量减少社交接触和外出用膳，又强烈呼吁长者应该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外出。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认为，纽约时报有关总统特朗普债务的报道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又说公众应该知道特朗普欠哪个钱。波洛西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暂时不清楚债主是哪个，债务是否牵涉其他国家，可能对特朗普产生影响，形容这个是国家安全问题。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特朗普集团多项生意亏损，特朗普面临巨额财务压力， 几亿美元贷款之中，大部分将在四年内到期。英国过去一日新增大约400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多13人死亡，连续三日个案数字回落。在英格兰地区，拒绝自我隔离将被罚款最高10,000英镑的规定生效。卫生大臣夏国贤在下议院表示，英格兰东北部地区的病例数目继续上升，每10万人有100多人受感染，将在当地实施进一步限制，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不能够在室内聚会。另外，英国传媒报道，全国大约有40间学校新学期开始出现确诊个案，几千名学生需自我隔离。戴曼切斯特市长认为，限制酒吧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弊大于利，很多人在酒吧关门之后改到家中聚会，要求检讨政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民主党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做的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去留调查，今日会公布结果。不过在公布之前，朱凯迪和陈志全已经表明不会延任，而早前郑松泰就说会做多一年。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呢。 政府昨日公布新一季的卖地计划，包括重推山顶文辉道的豪宅地，并且是一策会议，至原定在今季会推出的中环海滨商业用地，就会延至到在下一季用双信封的形式来到招标的。我们会请来专家和大家分析一下今次卖地的情况和楼市的走势。 中文大学公布一项癌症筛查